大家好，朋友们好，群委好，群主好，尤其是我们的讲座老师刘老师您好，刘老师您辛苦了，非常感谢您做的这个系列的介绍古典逻辑学的这个知识的讲座。那么前面刘老师给我们的讲座已经进行了四次，上一讲呢，我们是谈到谈谈古典逻辑系列讲座的第四讲，就是介绍古典逻辑学的基本规律。上一讲主要讲到同一律和矛盾律，刘老师在讲这两个规律的时候进行了很多生动的说明，那么讲座之后大家又进行了一些讨论，意犹未尽。今天我们欢迎刘老师继续介绍古典逻辑规律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逻辑基本规律在中国。那么刘老师的讲座越来越精彩，他就是因为从这个介绍逻辑古典逻辑学的产生，到它的这个基本概念，到它的判断，到古典逻辑学的基本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呢，刘老师不断的会运用一些事例来加以说明。那么真是讲座越来越生动，越来越精彩。那么期待刘老师今天的讲座给我们介绍古典逻辑基本规律的排中律和逻辑基本规律在中国。好，谢谢刘老师。刘老师您请。 刚才出了一点故障，现在没问题了。好，那个各位群友、各位群委、雷群主还有杨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继续和大家来一块儿学习古典逻辑。刚才杨老师已经说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继续上次的这个逻辑基本规律，就是今天呢从第三个话题就是接上一次啊，就是今天是从排中律开始。排中律的内容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具有对立关系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这个呢我们可以跟上一次讲到的矛盾律可以有一个对比，就是矛盾律说的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具有互斥关系或者对立关系的思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那么这儿呢是讲两个具有对立关系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啊，这是可以对比着来看。那么就排中律而言呢，通俗的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针对同一事物，两个完全相反的判断不可能同时不成立。排中律彻底排除了在同一思维中出现 A 与非 A 之外的第三种结果的可能。那关于这条这个基本规律呢，古典逻辑的这个创始人啊，可以说啊集大成者就是亚里士多德，当年曾经有一句非常清楚的论述，就是对于任何事物的肯定与否定必有一个是真的啊，这个肯定与否定正好是互相对立的。那我们呢具体的可以把这个排中律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根据排中律，如果我们能断定 A 和非 A 中有一个成立，另一个就必然不成立。类似的呢，就是如果其中有一个不成立，另一个就必然成立。这个两者呢正好是这个互为，就等于是相反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古典逻辑是一种二值逻辑。说到这儿呢，我们请大家看刚刚发到群里头有一个谈谈古典逻辑逻辑基本规律这个专题的一个详细提纲，上次其实就发过了，那么今天呢我又重新发。那么在这个地方啊，第一点解释下头我们有这样一个图，就是在一个白色的长方框里 啊，这个白色的长框呢，我们标记为 S， 另外里边有一个红色的椭圆标为 A。 那我们就看这个图，如果用一个就是这个长方形 S 来表示某类事物的全体，而红色椭圆表示其中具有性质 A 的事物的全体，它当然是它的一个部分了。那么你把这个红色的椭圆如果从整个这个 S 里边拿开，剩下的白色的部分就是 S 中不具有性质 A 的事物的全体。显然 S 中任何事物绝不可能既不属于红色区域也不属于白色区域，因为我们已经假定了这个整个这个红白加在一起呢代表了这类事物的全体，那么如果它不属于 A 的话一定属于白色的部分，如果它属于也就是重复一下，如果它这个不属于这个红色 A 的这一块，它就一定会属于白色的那一部分，反过来如果它不在白色的那一部分就一定会在红色的部分，这是直观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然说呢，如果我们去考虑更一般的情况，就是说讨论的如果不是具有对立性质的 A 与非 A， 而是仅仅互相排斥的两个判断 A 和 B， 就不能断定 A 和 B 中必有一真啊，这个情况呢两者啊是有差异的，就是我们用排中律呢一定是具有对立性质的，而矛盾律呢既可以用在对立性质的，也可以仅仅用在具有互相排斥但是未必这个对立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当我们在一个社区当中将全体居民划分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和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时候，对于这个社区中的一位居民张三，那我们说呢，张三是成年人和张三是未成年人必有一真啊，这就是这个用排中律可以来断定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划分标准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然后18周岁至45周岁的青年人，45周岁至65岁的中年人，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张三是未成年人，张三是青年人，张三是中年人，虽然互相排斥但都可能是错的，因为张三可能是老年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这个详细提纲里边的下边一幅图，就是在一个白色的长方框里啊，这个框的记为 S， 那么里边其中一部分呢标为红色的一个椭圆 A， 然后标为绿色的一个椭圆 B。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呢，在 S 里边呢它显然存在这个既不在那个红色的 A 里也不在绿色的 B 里，而在另外的白色区域里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 A 和 B 虽然是互相排斥的，但是我们可以有 A 和 B 以外的至少啊有第三种情况啊，也就是说两个互相排斥的东西它同时不可能同时成立，但是却可以同时不成立。那么在这种情况呢，你就不能够使用排中律了啊，这是第一个需要解释的基本方面。那么第二个要解释的呢，就是根据矛盾律，一对互相排斥或对立的判断 A 和 B 不能同时成立，根据排中律，一对对立判断不可能同时不成立。合在一起，我们把那个仅仅是互相排斥的情况去掉，我们只考虑对立判断，那么一对对立判断 A 和非 A 有且仅有一个成立。那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把矛盾律和排中律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强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个结论啊，这是第二点要说明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排中律中所说的 A 与非 A 必须处于同一思维过程中，例如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事物做出的 两种具有对立意义的判断。当然呢，这个所谓同一时间呢，它也可能宽泛一点，比如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头，如果我们认为前后这个时间差呢，它不影响这个对事物的结论，那么这个同一时间呢，它的这个时间段是可以允许有一个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段，你比如说我们到底是说在一天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它是允许的。但如果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头尾这个事物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你就不能这么说了，这个事情呢要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有所区分。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还是重复啊，就是说它是对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事物做出的两种具有对立性质的判断。那么这时候我们说 A 和非 A 那么就可以运用这个排除律。但是呢，如果所谈论的不是同一事物，或者不是在同一时间或者同一时间段以及呢如果不是在同一场合，那么都可能无法运用排除律。举例子我们来分别看啊。三天前我买来新鲜的水果，今天它们全都坏掉了。如果今天我说水果很新鲜，以及三天前我说水果不太新鲜，都是错误的。看上去完全相反的两个判断，就刚才是显然完全相反嘛。那么由于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完全可以都不成立，它并不违反排除律。但是呢，假如我在同一时刻说水果很新鲜和水果不太新鲜，无论是今天说还是三天前说，两个判断中都必然有一个是对的啊。这个强调的就是同一时间。当然这个同一时间呢，你是三天前同一时间还是今天同一时间，这个没有关系，它只要保证了是同一时间，那么你这样的一对明显对立的命题，它确实就可以保证其中有一个是真的。另外，一个水果颜色味道等等都很好，但因为受到某种污染而不能食用，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它也是不违反这个排除律啊。这个但是呢，你不能既说这个水果味道好极了，同时又说它的味道糟透了。你不能既说这个水果是绿色食品，同时又说它受到这个污染啊。这个啊，这是矛盾力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这个口误啊，就这里面我们谈的啊都是这个矛盾力，就是你这个是违反矛盾力了啊。然后呢，如果你指着一些受到严重污染的水果说这是绿色食品，或者你指着一些被精心种植严格检验过的有机水果说这不是绿色水品啊，这个绿色食品，那么两个判断都不成立。那么这样的一对看上去完全相反的一对判断，由于指的是啊针对的是不同对象，那么它完全可以都不成立，这并不违反排除律。这是刚才讲的这个第三个要说明的。那第四个呢，就是排除律仅仅是不允许 A 与非 A 同假，却并不要求确定二者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啊，就是不可能同时都假，但是哪个真哪个假并不要求做出判断啊，或者说我们完全可以不知道。比如说火星上存在某种形式的生物和火星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生物，显然是对立判断，因此呢必然一真一假。但是判断哪个真哪个假根本不是逻辑问题，而是科学问题。在科学家找到最终判据之前，我们不可能对二者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做出结论。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并不认为它违反了排除律啊。排除律其实它也不解决这样的问题啊。那么火星上是否存在生物的问题固然困难，但是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和其他相关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相信人类破解这一难题的日子不会太远。那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难到说彻底不可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更难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们看下边这样的一个命题啊，一对命题。 人死之后灵魂独立于肉体继续存在，这是一个。另外，人死之后并没有独立于肉体的灵魂存在，这样一对截然相反的命题，根据排中律同样应该必然一真一假，但是要对他们的真假做出判断，要比判定火星上是否有生物难多了。那又比如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一些科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宇宙是唯一的吗？那么所谓宇宙不是唯一的，就意味着在我们所在的宇宙之外存在着另外的与我们的宇宙独立的宇宙。那么我们就请看这样的一对判断啊。第一个，我们的宇宙是唯一的。第二个，我们的宇宙不是唯一的。按照排中律，这样的两个完全对立的判断也应该是一真一假的，但是很可能人类永远都不可能对此做出判断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有可能的啊，我根本判断不了。那么你从排中律角度来讲，那么你能说它应该是一真一假，但是永远判定不了。那接下来第五个需要说明的，就是根据第一条说明里头的后面那种情形，排中律为通常所说的反证法奠定了逻辑基础。反证法的基本步骤是，为证明判断 A 成立，那么我们假定 A 不成立。如果能够推出矛盾，就表明非 A 是不可能成立的，于是 A 必然成立。啊，这个绕了个弯啊，就我们通常呢，可能很多人并不习惯这种做法啊，就是为了证明 A 是成立的，先假定它不成立，导致一个矛盾，那么就意味着你假定它不成立是不行的，你只能认为它成立啊，这就是反证法的一个基本的道理。在各种论辩中，为了驳倒对方，从对方论点出发，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导致一个明显错误的结论，这是一种非常常见和有效的论辩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呢，其实也是很可以用的，而且更可以说的是什么呢，就在很多场合呀，不管你是论辩还是你去做研究啊，根据逻辑推理规则呢，从已知条件直接推导出结论，就是想要从已知直接推出结论成立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假设结论不成立，然后呢推出矛盾，绕这么一个弯之后来表明结论必须得成立，这样的一种方法呢，这样一种证明倒是有可能容易做出的啊。这种例子呢，我们在数学里边是做的非常多。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个现实中跟政治有关的例子，就是在2015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它是由五位中青年学者其中呢就是排第一的叫燕一龙啊，他们呢共同写的一本书叫《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那么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呢，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教授，也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就潘维教授，为他写了一篇序言啊。整个这篇序言呢分成四个大段落，那我们呢先看他的第三大段啊，他有里边呢有两个判断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一看。那么这个第三大部分的上来啊，第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大家注意看他的开头，是政策而非政体决定成败。与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的政体，每种现存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形而上的制度即便貌似相同，实际操作机制却可不同，结果则可大不相同。然后他下边呢就举了菲律宾和利比里亚都抄袭美国政治，然后呢结果大不相同，然后再举古罗马 用的是这种共和制，然后这个说这个美国制度呢怎么怎么样啊，他制度都没有能够这个阻止这个有些悲剧的发生，然后讲中国古代从秦到隋到民国都是什么郡县制。这个他我刚才说的有点着急了，就是他讲这个秦是郡县啊，秦立郡县，隋立科举，民国立宪政，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继承，但是三个创制朝代都很短命等等，他就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政体并不能够这个永保这个政权可以这个长期维持，然后他想说明政策更重要，而重要的不是政体啊，这是这一段话讲。然后再下来下边最后这个第三部分的这个下边一个很大的段落，我们念它的前几句啊，不全念了，就是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治，这个政是政权的政，治是制度的治，可以说是政治制度的简写了啊，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治而取决于政策。是这个他我刚才说的有点着急了，就是他讲这个秦是郡县啊，秦立郡县，隋立科举，民国立宪政，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继承，但是三个创制朝代都很短命等等，他就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政体并不能够这个永保这个政权可以这个长期维持，然后他想说明政策更重要，而重要的不是政体啊，这是这一段话讲。然后再下来下边最后这个第三部分的这个下边一个很大的段落，我们念它的前几句啊，不全念了，就是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治，这个政是政权的政，治是制度的治，可以说是政治制度的简写了啊，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治而取决于政策。然后他就以这个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上不同阶段实行过的重要政策如何如何成功，然后来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政策。那么这个等于是前边一大段用其他不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情况，那么这个刚才说的这一段呢，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革命事业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政策的成功，那么来说明政策比政治制度更重要。那么看了他这段话，我就有一种不知道说什么好的程度，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大概是一年以前吧，我读他这个序言，我就觉得很荒唐很滑稽。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把我的分析简单说一下。首先我们提第一个问题，如果政治制度如此无关紧要，为什么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被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那你干脆让帝制继续延续好了呀，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我们不去回答，我只是来这个提问。那么第二问，同样，如果政治制度如此无关紧要，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那你怎么来解释宪法第一条这样的表达？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政治制度如此无关紧要，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便实行奴隶制、封建制、君主专制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关系啊？那你就政策只要定好了，你刚才说的所有这些个过去的这个政治体制制度，你用哪个都没有关系嘛，你政策好就行了嘛。那么跟他相关的一个，就是他说政策决定成败兴衰，那么我们再问成败兴衰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基本政治制度是奴隶制，由少数奴隶主贵族统治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和奴隶，能不能实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这样的崇高理想？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用潘教授的这个论述都是不能够解释而且极度冲突的。进一步的问题呢，我们就仍然拿宪法说话，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又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主要特征。那么这个政治制度实际上从这个1949年这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至今从来没有动摇过啊，政治制度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作为政策，1979年以前是基本封闭的计划经济，1979年以后是基本开放的准市场经济。我说准市场经济是因为它里边有非市场经济因素啊，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去看更多的资料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79年以前的30年和79年以后的38年我们做个对比，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根本政策。那这样的截然相反的两种这个政策呢，前边尝试了30年，后边尝试了38年，各自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场合呢，我不去归纳分析哪些问题，大家心里都有数。比如今天的问题，这个腐败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呢，对于底层民众的这种漠不关心啊，包括强拆呀、那个城管的那种胡作非为呀、警察的这种这个以非法的这种做法来所谓的执法，这种现象已经太多太多了。那么你制度还是一直就是那个制度，但是前面三十年的那种闭关啊，这种封闭的计划经济的有严重问题，现在改革开放这个政策也出了问题，那么说明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根据，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一个对立的两种状态了，你都试过了都不行，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个得出这样的结论？仅凭政策变化，不管你变成什么样，都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那么这个跟潘先生的这个论述恰好相反啊，就是我们可以用实际的情况、历史的考察来去做出这样一种推断啊。既然在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两种截然相反的大的政策你都试过了都有严重问题，那么是不是说明说到底政策不是根本问题，体制才是根本问题？这个我们是从逻辑角度做的一个推断，我们不做更多的这个学术政治方面政治学方面的探讨只是单纯从逻辑来考察，我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判断这就是我们对这个潘维在他的这个文章里头一个很大的论点所做的这个逻辑讨论。那么另外他还有一个论点呢，我觉得不需要做逻辑讨论了，我们只从常识分析都可以了。这就是在他的这个第四部分他这个段落非常小大概呢一共就是100多个字吧。那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值得关注。那一句话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那这句话什么叫信仰人民？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完全说不清楚的事情因为呢什么叫信仰？信仰应该是带有某种神圣性的，他后边呢讲的是把人民当上帝，这个你是不是真的把人民当上帝了？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最近这些年的感觉，这个各级官员呢，就是说抽象的你可以说信仰人民把人民当上帝，可是具体到只要有人不服你的意，不服从你的意志对你提出质疑，那么立刻这些官员们就把他们称为刁民。那大概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只有官员说什么老百姓就听什么，这样的顺民那么被当作人民，只要提出质疑不肯甘当顺民要去争权力求平等的这些人都被叫做刁民包括前不久这个浙大的大学教师包括教授 啊，为了争自己的利益，然后呢去请愿，最后被警察殴打，也都被当作刁民了。所以我觉得信仰人民这一个话呢，最好还不是还不要随便说，因为这事儿是说不清楚的。那我们再看他的最后结尾的这么一句话，一段话，叫做归根结底，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民本主义讲的也是政府要信仰人民，把人民当上帝。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句，叫做信仰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哎呀，我怎么说呢，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就是历代君主专制统治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那既然如此，历史为什么还要前进呢？你就原地待着好了。不管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你后来这个为什么要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呢？你为什么还要搞共产主义呢？你就全都回到这个伟大的皇帝传统，都是把人民当上帝，为人民服务就好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里边为了鼓吹某种荒谬的观点，已经到了不要常识的程度了。我们就想呢，当然这个呢，就是我不想再，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借助这个排中律反正法，对这样的一些观点呢，可以尝试做这个逻辑的讨论。我是因为今天时间呢，这个也已经用了一半了，我们后边还要讲中国古代的这个逻辑的部分，在这儿呢我就不再展开了。但是我还是最初说那句话，我们不需要做更多的逻辑论证，只从常识看，这个已经荒唐无比了。但是这样的书呢，现在相当流行，而且是受到非常高的赞誉。我觉得是有点奇怪的，我不太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步的去看呢，在数学领域，因为说句实话，平常的场合呢，大家仍然是见这个排中律反正法用的还是比较少，数学里边呢是非常普遍、非常基本的。我们看看例子。那么在数学里头啊，很多非常重要的结果是运用反正法证明的。那么例如呢，这个在古希腊数学里边用反证法就证明过两个著名的定理，而且这两个定理呢都是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水平。其中一条定理呢，原始的表达啊，基本接近原始的表达，就是单位正方形的边长与对角线长度不可公度。不可公度呢也经常被这个表述为叫不可通约。那么不可公度这个提法呢更容易直观的理解，就是不可能找到一把公用的尺，使之可以同时量尽单位正方形的边长和对角线。那么这样的等价的说，就是证明了根号二是无理数。那么古希腊另外证明的一个用反证法证明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素数的个数是无限的。所谓素数，经常呢又被称作质数，是仅能被一和自身整除的数。例如说像二、三、五、七、十一、十三啊这样的数，大家应该呢很熟悉了。那么前一个关于这个就是单位正方形边长与对角线长度不可公度的这个证明呢，稍微的麻烦一点，我们就看这个素数的个数是无限的。这个欧几里得呢，在他的书里边呢，给了一个证明。我们呢，用现在的表达呢，把它稍微表达的这个更具有一般性一点。我们来看，假设素数只有有限多个，比如说有 n 个英文字母的 n 个。我们因为要证明素数个数无限嘛，用反证法，我们假设它有限，想要推出矛盾。那么将假设的这个 n 个素数按照从小到大的方式依次排列，我们把它记为 p 然后角码一，然后 p 二一直到 pn 啊，这个一二到 n 都是它的角码，代表了第一个、第二个等等啊，最后一直到第 n 个。我们把这个 n 个假定的已知的素数 连乘起来啊 ，P 一乘以 P 二一直乘到 P n， 然后把这个乘积再加上一个一，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数叫做 Q 啊 ，Q 等于 P 一到 P n 的连乘再加一。然后呢，我们就显然注意到啊，就是这个 Q 不可能被 P 一 P 二到 P n 中任何一个素数整除。因为这个事儿呢，因为你 Q 是等于这个连乘的 P1 到 Pn 加1嘛，如果这个 Q 是可以被 P1 到 Pn 整除的，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串乘积呢给它移动到跟这个 Q 排在同一侧等号的同一侧，比如可以变成 Q 减去 P1 到 Pn 连乘等于1。那么由于 Q 是可以被 P1 到Pn 中的某一个整除的，而这个 P1 到 Pn 的连乘呢显然也可以被那个相应对那个素数也整除，于是呢那么于是呢等号的左边这个 Q 减去 P1 乘以 P2 一直乘到 Pn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呢它是可以被某一个PK 整除的，那么就可以推出来这个 PK 肯定也能够整除等号右边的这个一，但是这显然是一个矛盾，一不可能被二三五七等等越来越大的素数里面任何一个整除啊，因为它除的结果一除以某一个大于一的数它不可能得整数了，所以这个呢就推出矛盾了。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要么 Q 本身就是一个素数，要么 Q 含有与这个 P1 到 Pn 中任何一个都不同的另外的一个素因子，两种情况都跟假设这个素数只有有限的 n 个相矛盾，所以结论就证出来了，素数存在无穷多。那么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直到19世纪，通常认为排中律与同一律矛盾律有同等的逻辑地位，但是大约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对排中律提出了强烈质疑，形成了坚持排中律和反对排中律的两大阵营，争论相当激烈。例如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的希尔伯特就在一篇论文啊，这个写于1927年啊，这个论文里边抗议说，禁止数学家用排中律就像禁止天文学家用望远镜或拳师啊，打拳的啊，或拳师用拳一样，否定用排中律所得到的存在性定理就相当于放弃了数学的科学性啊，这个可以想象啊当时的争论有多么激烈啊，这种争论呢对于逻辑学数学乃至哲学的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逻辑学家指出，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抽象推理中，我们遇到的命题并不都具有这个排中律所描述的那样的性质啊，因为呢就是在一些场合我们可以指出来二值逻辑是不够用的，也就是说确实可能存在着，比如说因为排中律就是标这个等于表明了这个古典逻辑的二值性，任何一个命题啊不可能既不真也不假而出现第三种情况那么这就是真和假各作为一个值嘛，那么这个两个值都没有而出现了第三者，那么古典逻辑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后来逻辑学家发现呢有可能这种情况会出现。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些逻辑学家呢就开始创立三值以上的，甚至比三值还要多乃至无穷多值的逻辑系统啊，那么这个细节呢我们不能讲了，这个太困难了啊。那么其中有一个逻辑学家呢叫克里尼他呢提出了一种意见，他说就命题本身而言，一个命题或者为真或者为假，二者必居其一，但是我们并不总能知道一个命题的真假，于是呢他就用了一种三差的一种情况啊，他用 P 表示我们已知命题为真，用 F 表示我们已知该命题为假，而用了一个大写的 I 表示我们不知道命题的真假，这 这样就出现了三值的情况。在这种三值逻辑乃至多值逻辑下，同一律矛盾律依然成立，但是排中律不再有效。那么这就表明了这个排中律呢，跟前两个定律其实它的逻辑地位是不是平等的啊，它其实呢这个就是有可能失效的情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刚才我们提的那些个逻辑学家讨论更多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到了60年代的时候，美国数学家毕晓普给出了在数学中排中律失效的一类具体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由于涉及到比较难的专业知识，我们在这儿不做介绍了。然后一个更突出更一般的例子，是由于哥德尔定理已经证明，这任何包含自然数算术的数学公理系统，其相容性在系统内部是不可证明的。于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数学公理系统中发现了一个悖论，也就是自相矛盾了，那么就会知道这样的这个数学公理系统呢是不相容的，是存在悖论的。但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发现悖论，那么我们无法判定是这个系统真的没有悖论因而是相容的，还是可能的悖论埋藏的太深以至于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它啊，这就是关于数学理论体系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这种三叉的三奇的情形。那么类的例子呢，我们还可以举神学家哲学家对神灵是否存在而做的讨论。由于大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经验证据和理性思考既不能确定某一个神的存在，也不能断定神不存在，所以以人类知识判断神是否存在的做法到目前为止都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呢，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个由大量世人啊，在就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共同经历和见证的神迹啊，神的一种这个留下的证据啊，并且留下了可供其他人验证的证据，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与这个神相应的啊，与这个神迹相应的神是存在的。如果始终没有发生这样的神迹，我们对这个问题就永远处在无法判断的状态啊，这个跟数学里边对于悖论到底存在不存在的情况其实是类似的啊，就是说呢，如果有一个证据啊发现了，我们就知道有；如果一直没发现，你不能判断是真的没有，还是虽然有，只不过你暂时还没碰见。说这三种情况啊，它是有可能是这么一种状态。尽管如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现实生活中的常规推理以及常规意义上的学术推理，包括这个最常见的，比如说像这个物理学、化学等等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当然这里面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排除了就是这个数学、哲学和神学等领域中最根基的部分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个要跑除外啊。除了我们刚才提出的，就是数学、哲学、神学等领域中某些处于最根基部分，确实有可能会发生排中律失效啊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啊。除了这些以外，那么在绝大多数场合，特别是在数学、哲学、神学以外的其他场合，那么排中律仍然是基本的逻辑规律，仍然是重要的、有效的啊。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今天呢可以说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常识性的啊这么一个东西。啊，到这儿呢，我们就把这个排中律就讲完了。那个这里边呢，特别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由排中律导出的一个证明方法，就是反证法啊，它也是非常常见而且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今天这个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啊，也是整个这个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就是逻辑基本规律在中国啊，这个呢。我们不想很详细的展开，就是想以这个墨经啊，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墨经为例， 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古典逻辑里面提到的逻辑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那么在墨经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对应的这个规律它是怎么样表达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墨经这个经下的169条。那么这段内容呢是文言，这个我现在呢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打开这个就是给大家的提纲，我记不得呢就是在提纲里边我是不是给过这个古文的文本了。那现在呢我看一眼，如果给过的话我们说话会比较方便。我刚才看过了，就是给大家的文本里边呢是给了，而且是给的很清楚很全的。我们就着给大家这个文本来说一下，就是经下169条，它的原文是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意。那么今天的研究者呢把这句经文翻译成说彼彼此此与说彼此是相同的，是一致的，因为彼此有别。那这句话呢单独这么说呀，即使翻译成这个样子我们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那我们就看经说下对这条的解释啊，又是一段原文。那这段原文呢我们为了理解它先做一点约定，就是我们把彼和此理解为对立事件。用今天的说法，我们把此称为 A， 把彼称为非 A。 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经说下的那几句话的解释啊，恰好包含了逻辑这个三个基本规律。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同一律。那么我们看这个经说下的这样的表达，彼此可冒号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那么翻译过来，我也翻译译文给了大家了啊，看一下，彼彼止于彼，就是非 A 是非 A 且只能是非 A， 此此止于此， A 是 A 且只能是 A。那它实际上就是同一律了，它只不过表达的把这个彼和此两边分别都说了一次，那么其实它只说一边就够了啊，就此此止于此，就是 A 是 A 只能是 A， 那么就很清楚了，就是同一律。那我们再看下面接下来的一句，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就是 A 和非 A 之间的关系啊不允许发生既是非 A 又是 A 的情形，就是 A 和非 A 不能同时出现同时成立，这不就是矛盾律吗？然后再看就是排中律了，就是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后边我们不念了啊，我们翻译过来就是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允许是这样的，或者非 A 或者 A， 就 A 和非 A 呢哪个出现都可以，它构成了一种状态啊，或者出现非 A 或者出现 A， 且只能是非 A 与 A， 不能出现第三者，这就是排中律。那么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认为呢墨经里边就刚才的一句话的经文和这么多的经说的解释，把逻辑基本公理三条都给了很清楚，说明古人的水平。在这个墨经的这个经上部分，刚才我们说的是经下的这个有关的内容，在经上部分其实也已经用过了啊。这个我们给了两处，一处呢是经上的第75条啊，这个原文我不再念了啊，就这个解释就是它表示了实际上是个矛盾论的内容，就矛盾双方不可能同时正确。 那么他这个原文里边就说啊，或谓之牛，谓之非牛。一个说是那个是牛，一个说那不是牛，那显然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互相排斥，所以不能同时成立，这就是矛盾律了。那下面经上74条呢，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它其中关键的一句啊，这个我不再去念啊，那个完整的，实际上这里边就是传下来这个本子呢，它这个主要的写法就是个优，那么后来后人校定呢，这个有的把它叫成比，有的把它叫成反。我呢比较赞同叫成反，就是双立人一个反，跟那个走之那个返回的反是一回事儿。那么如果把这个优叫成反的话，什么叫反呢？不两可，两不可也。也就是 A 和非 A， 既不允许都成立，也不允许都不成立。这就是先说了矛盾律，后说了排中律，非常全面的把这两条定律都包含了，互相排所以不能同时成立，这就是矛盾律了。那下面经上74条呢，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它其中关键的一句啊，这个我不再去念啊，那个完整的，实际上这里边就是传下来这个本子呢，它这个主要的写法就是个优，那么后来后人校定呢，这个有的把它叫成比，有的把它叫成反。我呢比较赞同叫成反，就是双立人一个反，跟那个走之那个返回的返是一回事儿。那么如果把这个优叫成反的话，什么叫反呢？不两可，两不可也。也就是 A 和非 A， 既不允许都成立，也不允许都不成立。这就是先说了矛盾律，后说了排中律，非常全面的把这两条定律都包含了。据我们对墨经前述内容的分析，那么就抱歉，刚才我的手机呢出了一点毛病，中间呢停顿了一会儿，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接着。就刚才呢，我们通过对这个墨经内容的分析呢，来表明中国古代呢是对于逻辑基本规律有比较完整清楚的表述啊，这个水平呢其实和古希腊人那个达到的水平基本上是同等的。那么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说的。那么由此呢，我们会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啊，既然中国古人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知道的，那我们刚才呢又从这个排中律呢导出了反证法，那么我们就会问中国古代学人啊，有知识的人会不会使用反证法，有没有用过，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仍然看我给的这个提纲里头引用的一段小文章，叫做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呢应该是收录过，我记不清了，是这个初中啊还是高中，大概应该是初中水平吧，这样的这个中学生的课文啊，语文教材，那么很多人应该都读过。我们来看呢，它其实是四大句啊，四句话，那么表现了一个使用反证法推理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势，是以故追之。而足赖其力以托于虎豹之禽，这是第一句啊，这是一个相当于是基本的原始命题了。就是原命题就是说呢，这个孟尝君是一个能够得到天下有才干的人帮助的啊，善于吸引这个有本事人的这么一个领导者了。那么这个这些士呢，也因为他的这样一种礼贤下士的这个做法，都来投奔他。然后呢，他又借助于这样的有才干的人的帮助，从做人质的那个秦国啊逃回这个齐国啊，这是第一句的意思。然后第二句：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势？那这句话就彻底把第一句给否了，说孟尝君呢，只不过是一帮鸡鸣狗盗之徒的 一个头子而已。那么这么一群人聚到他那儿，怎么就能说起足以言得势？这根本谈不到得势了。然后接下来第三句，不然善其之强，得一事焉，已可以南面而治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说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他其实第二句话是说他没有得势嘛，他反过来啊，做反面的一个假设，就是假如说他真得了势的话，那么以他掌握着齐国的这么强的国力，又得到了真有本事的人，那么就应该打败秦国，让秦国向他俯首称臣，那还用得着让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来表现他们的技艺吗？那种小招数根本不需要了呀。那么这就用这么一个事实反驳，推出了一个矛盾了，就是说他没有得到势。句呢，就是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事之所以不治也。就是第一句说他能得势，第二句说他没得势，为了证明没得势，假设得了势了，推出了矛盾。然后最后一句是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势，因为来他这儿的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真有本事的不来了。那么这么四句话构成了一篇小短文，你看他这里面的这个推理的过程啊，思维的过程是非常精致的，而这里面反证法的使用也是相当的精致的啊。所以说我们就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中国古代学人啊，至少从王安石这儿可以看出来是会使用反证法的。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又提出下一个问题，就是普通的论证里边会使用反证法，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希腊数学里边呢，其实更多的场合是在数学里使用反证法的，那么我们就问中国古代数学中有没有使用过反证法。那我们的结论就是，你查遍了中国古代的数学著作啊，以及散见在其他书籍里头的数学内容啊，你从这个我们能够考察的最早的时代有关的这个资料开始，直到这个明代末年吧，西方数学传入中国这个之前啊，就是那个基本就是到1600年了，那么整个这么一个长的跨度，没有任何文献里边表明中国古代数学中用过反证法。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让我们感到很困惑。就是首先呢，在墨经里头有非常好的对于逻辑基本规律的理解概括，而且呢他也举了例子啊，是表明对逻辑规律呢是很清楚的。然后从王安石这样的著作里边，我们又知道呢中国古代他这个会使用反证法。当然说我们见到的文献呢，应该说是除了王安石以外其他例子还真不容易找了，但是呢有可能有些文献失传了呀。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见到有这一篇，至少它说明是会的，然后你在整个数学论著里边始终找不到应用。那么这个事情呢耐人寻味啊，大家呢可以去思考啊。其实我是有些观点的，但是今天这个时间呢太晚了，我不展开了，请大家呢做一个思考内容去想一想。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就把这个谈谈古典逻辑的第四个基本话题，就是逻辑基本规律完整的内容啊，到这儿就讲完了，就四大段啊，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中国古代的这个有关情况。那么整体来做个小结啊，这个小结呢其实也已经在文本里边呢给大家了。当然说呢，我在这个我的这个准备当中呢再稍微的做一点解释啊，大的要点其实已经在这儿了。就是第一点啊，同一律可以表述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所使用的每一个概念判断，或者我们更一般统一的把它说成思想，必须始终保持自身同一。通俗的说呢， 就是我们在考虑或谈论某个事物的时候，这个事物只能是其本身，而不能是另外的什么东西啊。他就强调了这个逻辑论辩过程的这个思想的确定性啊，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有些逻辑学家认为呢，在几个基本规律里头，同一律是最根本的，而矛盾律和排中律都是可以从同一律导出来的。第二条呢，就是矛盾律是保证思维不矛盾的规律，所以也叫无矛盾律或者不矛盾律。基本内容呢，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具有互斥关系或对立关系的思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那咱们就是强调无矛盾性。通俗的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针对同一事物，如果出现两个完全相反的判断，则他们不可能同时成立啊，这就是这个矛盾律的内容。第三点呢，就是任何正确、恰当、有条理的思维过程，都会自然的要求确定性和无矛盾性。也就是说，同一律和矛盾律是逻辑里头最根本的规律，是必须的，正确思维的应有特征，是最起码的要求啊。因此呢，同一律和矛盾律在思维活动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而且对其他逻辑规则起着保障和制约的作用啊。这里面刚才我们已经举过了，就是对于一切承认逻辑有效性的学术领域，例如数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大部分人文学科，以及现实中的政治、军事、司法、商务、管理等诸多实践领域的思考和论说，同一律和矛盾律都会起作用啊，而且是很基本的一个规则。那么第四条呢，就是排中律，它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具有对立关系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那么这个定律呢，就表明了古典逻辑是一种二值逻辑。那通俗的说呢，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针对同一事物，两个完全相反的判断不可能同时不成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比较详细讲过的内容。那第五点呢，就是逻辑基本规律反映了正确的思维应有的特征，被认为在思维活动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而且对其他逻辑规则起着保障和制约的作用。在实际思考和论辩中，一些非常典型的逻辑错误或诡辩是由于违反上述逻辑基本规律造成的。掌握和理解逻辑基本规律，既有助于我们正确有效的思考，避免类似的逻辑错误，也有助于在论辩中识别相关的诡辩，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五点。第六点。中国先秦时代的墨经中已经明确记载了三个逻辑基本规律的等价形式，也有证据表明中国古代学人会运用反证法，但是在基本文献中却这个历史文献中啊，却基本上这个不见踪影，更从未在数学中使用，其原因和后果发人深思啊。这个呢，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的一个话题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啊，这个也是第四个话题，逻辑基本规律啊，它的内容到这儿呢我们就讲完了啊。谢谢大家。 刘老师啊，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逻辑的基本的规律啊，同一律啊，矛盾律、排中律，还有那个反证法，还讲到中国古人在学术上，在逻辑基本知识上，其实已经达到了这个跟西方古典逻辑一样的水平，所有的这些逻辑规律也包括在中国古代学者的这个论著中也能看到对反证法的一个运用，但是呢对逻辑规则的这种普遍的广泛应用并不是中国古代这个文化古代学术的一个常态。欢迎大家提问题，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向刘老师请教，跟刘老师进行交流，谢谢大家。先提个问题啊，刘老师，您讲到这个逻辑学，从逻辑学的这个概念判断到逻辑学的基本规律， 进行了系统的介绍。那么尤其是讲到逻辑学的这个基本规律的时候，您说到这个同一律和矛盾律是最重要的基本规律。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几十年来，在中国教育界的这个现状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你也说到，就是对这个矛盾基本规律的应用是所有学术领域，所有学术，比如说科学、自然科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吧。然后呢，就是政治、学术、教育，所有领域大家都应该共同遵守的这样的一些基本规则。但是在中国的教育，几十年来，半个多世纪来，给大家必须学的一种东西，这就是什么叫做洗脑呢？什么叫做独立思考呢？独立思考就是人们能够运用这些必须遵守的这些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规则，去对我们的经验事物，去首先是一套正确的思维规则，获得正确的思维方式。那么其次呢，这种正确的思维方式呢，应用到我们生活的经验世界里面，获得对这个经验世界的正确的认识，所以人和人之间才能正确的交流，才能形成正确的这个正常的文明的社会。因为必须遵守逻辑的社会，逻辑规则的社会才会是人文明的社会。您前面也举例子说到中国学术界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学的这个著作，其实都是违背这个逻辑常识的，被逻辑的基本规则。但是有一个根本，在中国教育，其实教育本身应该是教育学生应这个首先他在思维上应该遵守逻辑规则。但是中国从上世纪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现在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了，差不多70年的时间了啊，半个多世纪了。那么中国都要普遍的进行一种反逻辑思维的教育，也就是一种洗脑。洗脑不是教育，教育本身是引发人的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的规则就是要遵守这些逻辑思维的规则。那么呢，本身比如说这个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教育，尤其是唯物主义的这个辩证法，它的三个基本规律其中之一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他说对立才是对的，他说同一是相对的。规律本身就是这个唯物辩证法的这种教育，他说这种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认识这个宇宙的一个真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这个所谓真理性的思维方式，它的第一个规律，这个对立统一规律，本身就是把矛盾当作是一个正确的，它是肯定矛盾的，它既违背同一律，又违背这个矛盾律，它违背这个就是古典逻辑思维的最基本的规则。所以呢，受到这种洗脑灌输呢，就人们既不能确立明确的概念，也不能在这个概念上进行一个正确的判断，更不能运用同一律和矛盾律。那就不要说后面还说引申出来的排中律和那个这个，我们就从这个毛泽东的很多原型都是，当他需要运用一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是为我所用的，他可以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他可以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因为这就是一种诡辩术。就是他这种实际上是贯穿在中国各个学这个从如果不是从小学开始，其实小学也有政治学习了。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破坏人们的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能力，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你认为这个现象是不是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从一开始就不是教育，而是洗脑，而是摧毁人们去遵循逻辑思维的规则，而且去破坏人们这种天赋的能够运用逻辑的能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谢您。 杨老师啊，这个我刚才听了您，因为大概讲了差不多5分钟吧，这个话题呢比较大，我想呢应该分2个或者3个侧面来谈啊，至少是2个侧面。一个侧面呢，就是关于逻辑教育 我们现在呢确实在整个的从中小学实际上是直到大学本科吧都比较薄弱，这个好像我在前面某一次讲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个事儿，是不是第一讲我就提了啊？这是一个确实一个基本现象。我记得呢在也已经是很多年前，应该是差不多20年前了，我那个时候曾经给北京的高中生高中老师做过一个逻辑基本规也不是，就是逻辑常识啊，就是当时呢那个在高中教科书里头有一内容不多啊，那么一个小的单元就是叫做集合与简易逻辑啊，这个差不多20年前，我当时呢是为了给这个高中数学教师做培训，曾经准备过一个那样的讲座。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在高中数学教材啊课程里边出现，大概呢是整个这个中小学12年的这个数学课程里边呢，这个仅有的很清楚明确出现的这么一个逻辑内容，内容很少。而且呢后来好像我还听说呢，那个真正在教学中执行的呢又不是很普遍啊，有的学校都不讲了。那所以呢我们能够说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呢这个逻辑学的常识这样的教育是比较薄弱的啊，在中小学里边呢非常之薄弱，而到了大学本科阶段呢大概除了哲学专业的人是要专门学逻辑的，比如正式的开形式逻辑这样的课程，甚至数理逻辑可能也要学。然后呢数学系呢，数学专业由于它的专业特点，它虽然不去专门的学习形式逻辑这样的内容，但是呢它受的这个专业的数学推理论证的这个训练，那么其实呢它在逻辑方面的训练呢基本上也就达成了。除了这两个专业啊比较可以说是有系统的能够受到逻辑这个学习啊的这个训练这样这以外，那么其他的大学本科专业可能呢能够系统学习逻辑学的这个机会啊就非常难得了啊，这就是从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逻辑教育的这个全貌来看大概是这个状况。那您刚才提到呢，其实在这个各种场合啊，不管你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需要思考需要这个思考某些问题，或者包括跟别人讨论问题乃至辩论，那么这个逻辑的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它本身就是需要的，但是教育当中呢又没有给他提供很好的学习机会。那么再说到呢就是各大不同专业领域的这个专业工作者就是我们把这个数学和哲学呢排除在外，那么其他的各领域，因为这些人呢一方面我刚才提到了往往在他的实际工作当中他是需要逻辑的，但是呢他又没有系统的机会来学习，就导致了真正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其实他是有点欠缺的。你不能直接断定他们的逻辑推理论证就一定会错，那么他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可能等价的受到了某种训练，比如他从他自己的专业角度但是呢我们实际看到就是在这个现实的各种论述当中逻辑错误是屡屡发现的，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然后呢就是刚才因为我举了这个潘维作序的这个例子，其实呢如果严格的说呢他的这些个论点呢倒并不直接就能够被判断为违反了逻辑基本规律，比如违反了同一律还是矛盾律排中律，倒不是这样，是因为呢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论点，我要驳倒他这个论点，我运用了 这个排中律或者反证法做工具，假设它是对的，然后推出矛盾，然后证明它是错的。其实是我在使用逻辑规律来跟他辩论，并不直接说他直接违反了逻辑规律啊，这是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您提到了这个辩证法这个对立统一规律，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可能李桑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误会，就是我们在谈逻辑基本规律的时候啊，都指的是对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判断、同一个命题、同一个思想，那么它同一律呢是要求它保持一致啊。你在说这个对象的时候，做判断啊，说谈命题的时候，它的含义始终是保持不变的、保持确定的这一个意思。那么矛盾律呢，就是对一个思想不能同时又肯定又否定。那么在排中律呢，是对同一个思想，你一方面一个表达呢是肯定了它，一个表达是否定了它，那么这样的两个表达呢不可能同时都假啊，那么它会判断应该有一个是真啊，但是我们说哪个是真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对立统一规律里边所说的对立呢，它是两个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同一对象的肯定否定这样的一种矛盾。说这样的对立统一规律呢，跟我们今天讲的呢它还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您讲的这个问题呢，涉及到的这个问题比较大，涉及面比较宽，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场合来讨论呢，可能时间也是不够的啊，大概这是我的意见。 谢谢刘老师，我看好的，那欢迎大家来提问，也谢谢那个群主，谢谢群委，谢谢大家，谢谢春风，谢谢夏曦。 杨老师，我刚才呢可能少说了一句话，就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我说呢是两个对象的关系，其实呢这个可能呢说的有点太大了，就是也可能发生在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那么它也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它呢其实并不直接违反矛盾律，因为矛盾律呢它指的是就是同一个东西，但是这个里边我们说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分出不同侧面来的时候，我们其实谈的还是同一个对象、同一个内容、同一个侧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不允许发生是与非并存。但是如果我们说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的话，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